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radio.hk My Radio 八周年台庆联欢晚会，10月16日晚，黄大仙富林皇宫，300元及1000元门票现已有售，购票查询请电24673088。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早晨， 早晨， 又尾啦，又尾啦， 点啊？执好啲位未？ 你今日未瞓醒系咪？ 唔紧要，我哋翻到嚟第二節嘅大香港早晨啦。咁今日咧呢一節咧，我哋会探讨翻一个。 探讨翻我点解 探讨翻多一个女人啦，又系我哋想 你又诶，我应承咗 系 阿 Zero 零导演，我要喺最多人嘅时候，而家应该系最多人嘅时候，啱啱差唔多9点，应该系最多人嘅时候喺我哋 online， 我要讲出依番话。 系我 tag 过两次啦，啱啱 系佢唔俾我，但系佢先唔俾我讲。 你讲 系啊， 我冇唔俾你讲， 我而家就讲啦。 好啦，你讲， 我而家就讲啦，就系咧，我哋咧，琴日咧就。排戏啊，排呢个就嚟啦，因为大亨讲过话做个热血网剧啊嘛，咁啊嚟紧咧就会有个热血网剧，咁啊小弟咧就有幸咧就参与其中一个小角色嘅 男主角啊， 系小角色咯都话，跟住咧你而家系咪想打击我？ 唔系佢而家谦虚啊嘛，佢系男二可能系， 男二 迟啲就做男一噶， 就个男 一系边个？男一系边个？ 咁一阵再讲你听。 O K， 跟住咧，咁啊，琴晚咧就大家就嚟试戏，咁啊，大亨啊嗰啲都喺现场啦，都喺现场啦。 O K， 即系大亨琴晚系最少闹我噶，我未见过大亨。 你做得好啊嘛， 我既见过大亨咁耐， 佢冇拍下你膊头啊 ，good job 咁啊。 冇，依个就 好期待呢个画面出现。 我谂主要系因为系阿凌先生系主阿 Zero 主导啦，咁佢系导演啊嘛，咁啊大亨就唔表达太多嘅情绪啦， 咁 嘅状况，咁琴日都好有惊喜噶，令到我觉得即系 好玩啊，好玩， 好玩，好玩夜妈妈咁样，大家上到嚟未落，搞到我今朝都唔冇得瞓， 即系打晒灯咁样嘅出面就。 琴日系啊，我哋将会喺 studio 嗰度就成个场景系咪 现场版噶嘛？但系你会 系会现场版噶，系会现场版噶。咁咧嚟紧就好快咧，好快咧 透露少少个剧情啊！ 系咯， 好多少可以透露俾你啲听众知道咧、嗯？ 办公室嘢嚟讲， 你嘅对白有啲乜嘢咧？ 我净系知道有个名啫。有个名字 有冇对白呢？ 有梗系有对白啦，冇去。 有冇记得？有冇记得一两句可以透露一下？ 默剧咧做下嘅得， 可以讲得喎嗰啲，因为我讲得好差。 唔系， 你 试 我打死啊！咁啊， 你试紧系 背景系办公室背景。 我通常系咁样咯， 即系你嘅反应。 系啊， 你嘅角色。咁我好有兴趣想知道你嘅角色设定系点样咧？ 我角色设定 系啊，即系人物背景啊， 犹如我个人一样， 正直。 比较谦卑嘅 ，OK， 睇得出， 咁其实最主要套剧咧就唔系净系睇我，睇我就唔够多人睇啦，系咪先？ 大家都知嘅， 因为你百万基本 乱咁讲啦，打你噶， 唔系问题系而家得你喺度啫嘛，唔问边个啫，系咪？ 好多人嘅，而家最令我琴日最令我惊系除咗阿思和导演个导演功力超凡之外，咁咧仲有另外即系阿韩斌啊，韩斌跟住冷面笑匠一样啊。 好笑啊！ 現場大家都捧腹大笑啊，佢都唔笑啊。 OK， 最高境界，講笑係最高境界。 係啊，咁啊，總之咧，依個熱血網劇咧就嚟緊就好快就開羅噶啦。咁啊，現場 live， 咁具體咩時間各樣啦，咁啊等熱血時報再公布啦。咁啊，我就名我都唔公布，我都唔肯定啊。導演俾唔俾我公布？我諗啊，導演會再公布噶啦。咁啊，如果導演俾我公布，我就再喺度公布啦。咁樣，咁我匯報完畢啦，我交差完畢啦。 熱切期待啦， 嚇， 係咯，希望。 好。 咁今次講咩咧？佢先，唔好意思阻你咁多。 唔緊要，你知女人脾氣唔係幾好啊嘛。 係啊，我見你今朝都 佢叫面窿窿啊嘛。 我見你今朝都問問地， 面飯好似。你知譬如女人嚟講咧，你唔夠瞓同埋咧，你近更年期咧，脾氣都會差嘅。 咁你差好遠。 唔係，我係做唔夠。系啦，咁我哋其实大家估到我可能要讲咩，就梗系讲一个就嚟到更年期嘅女人啦，定系可能 唔 想讲呢啲，系啦，咁 首先要讲啲少少花生少少嘅嘢啦。咁刘慧卿咧，琴日就去咗城市论坛啦。城市论坛咧换咗主持之后嘅第一集、哦。 系、嗯。咁呢集嘅主题就讨论呢个民主党近日同呢个港澳办会面嘅问题啦。咁入面就请咗有四位 民主党同 港澳办 会面 食饭， 系啊系啊， 是同梁毅唔系同冯毅，同冯毅食饭嗰单嘢啊， 嗰单嘢 请咗四个人啦，一个就系周 有刘慧卿啦， 系刘慧卿啦，黄成志啦，周浩鼎同埋刘瑞兆嘅， 黄成志、刘瑞兆、刘瑞兆 系啊， 真系系刘瑞兆， 系啊， 夫子啊嘛， 刘瑞兆，夫子刘瑞兆，仲有周浩鼎， 民建联副主席。 是啊， 唔系咁，佢哋讲紧啲咩先？佢哋讲紧啲咩先？我哋不如播片啦，而家直接。 所以咧，我哋呢一个路线咧就唔会系唔会改。虽然而家咧就嘈到不得了吓，而家咧就真系有城市论坛嗰啲气氛啊！ 现场观众咧，请坐翻埋位先啦。嗱，我哋咧系 听唔到自己讲嘢。 系啦，我哋俾机会咧系嘉宾发言先吓。 嗱，我哋咧 请工作人员系处理下，系轻 声系承认，亦都明白。香港特別行政區就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亦都是按基本法去成立。雖然基本法有些條文我們是很有意見，尤其是23條那些，但是那些我們全部接受。我們就算見了馮毅我們都說，但是呢，你說這個劉兆佳呢就說什麼忠誠反對派呢，他們真的呢枉費他讀書。我相信他在中大那些教授聽到都啞曬，還有學生更加可能都很生氣。 因為你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係嘛，唔係講中華民國係嘛？ 中華人民共和國啦，傻仔，我識分嘅。嗱，即係個問題咧， 我哋因為 就係咧， 因為可能有講錯咗，所以我希望你澄清翻啫嚇。 我係講嘅， 希望你澄清翻嚇。 我亦都冇講錯到，我係講中華人民共和國。我亦一定亦都要講咧，係我自己接觸到咧，係好多市民咧。是很贊成的。我昨天坐地鐵即刻拿個相機出來要拍照、我走去做另外一個台的英文台節目，一出裂口那個人就立刻握手，即是市民呢有些是很贊成，但是我們黨友有意見，或者有些我們的支持者有些有意見，我們聽到我們明白也都解釋。那我們覺得呢，我們覺得呢，如果香港的政黨是可以跟中央去溝通呢，對香港是好的。 好啊，唔該曬。 呢個亦都係多年來的民調咧，係證實的。 好啊。 喂，我又認同佢個講法喎。佢話呢個 講法， 佢話呢個咩香港係中華民國嘅一部分。喂，我呢個幾新奇喎。喂，橫掂南京條約都喺台灣啊，咁都不如就咁話就咁算啦，不如係咯，輕 呢個錯有錯咗啦， 係咯。咁跟住佢亦都講到啱啱就話，佢就話啊，佢而家好受歡迎嘅，啲市民都認同佢同呢個 佢話啲市民出去見到佢喺地鐵度同佢影相啊嘛。 係啊係啊，佢即係話佢反應我都有啲人氣嘅，其實或者 有人同我握手添。 係啊，或者我呢個咁嘅行徑，或者同呢個中國共產黨去傾，喂，大家都拜嘅喎。咁但係你肯唔肯定啲人清楚你做過啲乜嘢先？ 唔係啊，係曾經有人同佢影相嘅。你唔記得佢嗰陣時係中聯辦？傾完之後走入去中聯辦密室談判之後走出嚟同嗰啲男 夾到歡迎 啊，叫藍絲啦，係咪先？嗰陣時係親共嗰啲團體啦，喺度射曬 high 咁樣，嗰個幅頭像啊，係咪先？佢梗有噶，喂，佢 post 埋出嚟啊 ，post 埋出嚟，究竟同邊個影相啊？同啲支持者出嚟係咪先？佢哋咪藍絲咯。藍絲肯定同佢中意歡迎同佢影相啊！而家佢實有，我好相信佢講嘅嘢都係真喎，係咪先？但係佢衝口而出啦，佢自己話佢衝口而出啦，就講傻仔呢單嘢咧，咁都網上都一時熱話嘅，都一時熱話，好多 share 好多成，我哋時報都做咗段新聞啊，嗰段嘢都幾多 like 啊，都幾多 like。咁啊，跟住之後啊，劉慧卿走出嚟都喺翻佢自己 Facebook 嗰度有回應噶嘛，佢回應係點啊？ 佢個回應咧就係話佢琴日啦喺城市論壇，我照翻佢原字度咧，我回應時咧就衝口而出，就稱呼啊主持蘇敬恆先生咧為傻仔。其實我呢個口頭禪咧真係要改啦。我明白呢類稱呼有時會令人唔開心，其實咧黨內都不妨括住啦，括住苦主。 好似罗建熙啊、尹兆坚、林卓廷、袁海文等咧，我间中咧都会俾我叫做细佬、傻猪同埋傻仔嘅。其实我系冇恶意嘅，好抱歉咧就令各位误会。咁节目完毕之后咧，我都即时同苏敬恒道歉，而且我亦都觉得苏敬恒第一次做主持咧表现就好专业，咁就 feeling 觉得抱歉咁样。 咁呢、這个刘慧卿呢个咁嘅回应啦，就用 Facebook 就嘅文字版讲出嚟啦、我觉得如果佢用声音读出嚟咧，就有力好多，好有力 很多。你肯定有冇人想 有力有力好多？喂，起码嗱，头先我成个问题，佢喺现场嗰度就现场嗰度，傻仔，你嗰个唔卵识咩？收爹啊！你基本上系咁嘅态度噶嘛，系咪先？而家咧就谂住咧扮 Q 啊嘛，其实咧我哋喺办公室里边咧，好多朋友都中咗招嘅衰鬼咁样，傻猪猪， 我想话你 细佬咁样， 我都唔知佢办公室搞啲咩嘅，讲真真系。 唔系，佢仲有个回应，有其中佢啲。苦主是有回应的嘛， 是啊，所谓的其中一个苦主是这个谁啊， 这个罗建熙，即是跟他一起去见冯毅那个，跟他就说 in case you're interested， 阿姐即是阿兄姐呢，是又叫个细佬阿哥傻仔， 傻 猪，傻猪我是绝对一定没有受过，即是阿兄姐绝对没有叫我去做傻猪啦，虽然呢他就有听过其他他这样叫其他人， 我即是他就认自己呢，就有人 有听过， 有叫他做细佬，叫他做阿哥，叫他做傻仔，但是就没有叫他傻猪的。 是啊。 喂， 不知道傻猪是不是跟俊俊说呢，阿田不俊啊。 不是啊，我怕他，我知道他为什么罗田熙这样，他一想起傻猪猪呢，你就想起龚如心和风水佬的了嘛。你一想起这些称呼，你不明白，你就即刻，你一联想在这里，他即刻就划清界线了，他又叫我细佬，又叫我阿哥，又叫我傻仔，就是。 但是没傻猪啊。 但是死都没有了，死都没有，点都没有这样。不过其实喂，只是说这个又叫他细佬又叫他阿哥都好奇怪啦，系咪啊？ 唔系，我觉得 搞法咧， 唔系，我觉得口头禅或者，譬如一个人老咗时嘅嘢系好难改嘅。咁呢方面我就宽容嘅，但系问题系佢嗰个回应啊嘛，即系人哋个主持，人哋个主持就纠正你，你就唔需要咁即系食。即是不需要咁快咁嬲，唔需要咁快咁老羞成怒嘅。咁其实可以介绍啲凤凰白凤丸俾佢食，等佢嗰个脾气好返啲呢，即係呢方面係冇得救喎。 凤凰白凤丸有用。 类似嗰啲咁嘅， 类似嗰啲静心嗰啲嘢。 係呀，类似嗰啲咁嘅丸啦，我觉得见佢食返两粒，令到你个人唔好太火，咁你就自然会更改到你啲口头禅㗎啦。 佢之前佢其实佢每一个场合呢，我諗佢公司呢就算啦，即係或者佢民主党党部就算了，即是你嗰啲党友系嘛，都预咗要受你啲嘢噶啦，如果唔系应该退党啦，如果唔想受啲嘢系嘛，咁但系你喺啲 范国威咁啊， 你喺公开场合你就喂收敛下啦，妇人收敛下啦，学 Christine 话斋，你拍多几粒嗰啲嘢，静心一下啦，唔好搞到自己燥到咁样，系咪先？喂，人哋好心提你啫，知你讲错嘢系咪先？你要喺度即刻我知道啊！你冇，其实佢就呢啲呢个惯 Q 咗，真系我都信系惯 Q 咗嘅，即系你佢态度就系、是。你態度就是喂，你我講緊嘢，你咪你趌鳩我，你邊個啫？喂，而家唔係謝志峰啦嘛，謝志峰都可能做一啲江湖地位啊， 俾下面佢咯， 係咪先？你依個叫咩啊？蘇敬恆喎、哦，老實講，蘇敬恆今次唔係阿兄姐叫佢傻仔，我哋都未必知佢叫做蘇敬恆啦，係咪先？咁可能蘇敬恆都可能暗馬底開心嘅。 咁样嘅， 即系比著我就开心啦， 即系冇系啊，有新闻好过冇新闻 嘅。其实咧，佢嬲就唔系净系因为 论坛主持红咗， 系啊， 俾阿兄姐大 hit 咗。 系啊，我觉得如果我系苏敬恒咧，我就高兴。 所以有时都要靠个女人啦，做人嘅嘢。 唔系，即系有时即系呢啲兄姐自己出丑就梗噶啦，系咪先？我今其实成个城市论坛都好。 唔系，你睇下佢其实佢点解咁嬲咧？唔系真系就系因为苏敬恒嘅，因为其实嗰日就好多人都窒住佢，仲有另一个就系黄承志。咁啊，黄承志点样窒佢啊？我哋咪有片嘅。 我嗰個嘅立場咧，到民主黨即係依家嘅立場，其實係完全冇即係大嘅分別。今次咧，我睇翻即係民主黨同馮毅去傾偈咧，其實反映緊咧，其實一件好事係咩咧？就係話泛民主派裏邊，包括民主黨咧，係認同到中央政府一個憲政嘅地位。 如果你不是認同他的憲政地位，你跟他談什麼鬼啫？他做什麼跟你談的時候，你就要即係同佢要大家閂埋門去談呢？嗱，呢個是一個認同咗個地位。第二呢，亦都係認同佢有個實質嘅影響力。咁呢個呢，我相信係一個即係對於嚟緊呢中央政府同返我哋香港一啲即係民主派嘅人士嗰個溝通呢，我相信有幫助。不過如果只係停留一次嘅即係食飯啊或者交流呢，係非常之唔夠。咁所以忠誠反對派，即係話呢有一啲呢不忠嘅建制派。嗱，呢一個呢我覺得係一個相對嚟嘅，咁所以呢大家呢就唔好太過介懷呢忠誠反對派與唔忠誠反對派啊。但呢最緊要我哋睇睇中央政府可能睇到就有啲不忠嘅建制派，依家咁樣呢我哋建制派已經不能夠傳信。咁如果我哋香港人能夠可以行出一條我哋香港路嘅話呢，能夠可以同中央坦白地將香港嘅事務講出嚟，同埋呢能夠真真正正講出做得到，同埋呢係按住自己良心去講嘅話呢，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忠誠嘅表現。反對派唔反對派其實唔係嘅，譬如民主黨過去都唔係反對派，民主黨過去都是為了香港做很多工作，有很多的政策都是由民主黨支持才通過的。當然但是我們不能夠成為了忠誠的跪拜派，或者忠誠的是什麼都贊成中央的派，這個就沒有可能的。所以呢變咗依家我哋嗰條路線就好清楚， 就想問 是其是非其非，但係呢我哋一定要認同呢我哋嘅中國嗰個嘅政府嗰個憲政。 甚至係即係會唔會覺得民主黨七月嗰陣將你係即係開除咗黨籍係唔啱？因為嗱，其實你都係一個我相信係走溫和路線啦。咁啊，而家 已經話唔啱嘅啦，我又再問多次， 已經錯 嘅。你想講咩啊？蘇，你講 不緊要嘅。我覺得咧有離離合合咧，其實係有好多空間可以合作嘅。我今天咧，我見到卿姐，我仍然係覺得卿姐係值得我尊重，同埋咧，我係會一路即係看住卿姐嘅一啲嘅立場咧，我會做嘢。但係咧，我哋要行出條路嘅話咧，就唔能夠好似我哋過去咧。是乜嘢都反對，或者呢明明有機會溝通，於是我哋走去請願啊、抗議啊，將嗰個溝通嘅工作呢係推翻咗。嗱，今次呢民主黨係做得好好嘅，係做得好好。咁所以呢，我希望繼續呢有一個嘅制度呢，讓我哋嘅民主派一齊。今次唔係淨係民主黨承認嗰個中國嘅憲政啊，大家睇到梁家傑行出嚟代表泛合會呢，都係話呢中央要溝通嘅。點解唔同我哋溝通，淨係同民主黨溝通？嗱，呢個都係爭住去認呢中央政府咧喺個憲政地位，所以咧就唔係淨係民主黨嘅。 好，周浩鼎又 唔係呢件事好笑咧，就係、是、佢講嗰出黃聖志講一個即係個重點出嚟，就係話誒，其實你班友泛民又好，你民主黨甚至梁家傑公民黨，喂，大家都係爭住認嘅，爭住認呢、這個 爭住認做咩咧？ 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個憲政嘅地位啊，即係喺香港有個統治，即係呢個我哋講嘅正確嘅。 合法的統治性、 啊、是合法的統治是咯， 即是你不承認一個國家的主權啊，即是他們所謂的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啦、啊、那你仲使咩即是出來傾啊，仲使咩回大陸啊，即是好像湯家驊那樣回大陸看閱兵啊、 嗯、 即是民主黨去跟馮毅見面啊，喂，你如果不是承認他的憲政地位啊，你根本即是你問題呢就是在這裡了。 在哪裡 呢？不是那個好惨，喂，咁今次佢俾佢讲一讲，黄成志讲一讲啦。其实你会睇到个问题就系、是，其实大家佢就黄成志甚至话，今次一次唔够，倾多啲添，我哋仲要即系唔一次唔得，喂，大佬，每个礼拜见啦，不如再见多啲，再倾多啲。喂，个问题你倾出嚟嘅嘢真系有一个结果，大佬，你唔系话喂要食饭，喂食多啲饭，食下就收买咗，或者统战咗，喂呢、這个系我哋最担心噶嘛，甚至系我哋几廿年嚟讲，去到2010年政改方案嘅时候，我哋最担心嘅嘢出现咗啦嘛，而家问题就系、是、我哋啲选民都唔相信你噶嘛，唔相信民主党噶嘛，个问题就系、是、仲有另一个问个焦点就系、是、讲翻另一个嘅参加呢个城市论坛嘅人啦，就系、是、周浩鼎啦，佢嗰个讲法都值得听一下嘅，可以播一播。 讲行使呢个主权，好正如啊，头先阿成志讲啊，承认个宪制先啦，吓、啊，即系呢样我觉得系一定有个必要啦。咁至于话激进嘅泛民嗰边咧，我觉得咧呢、這个确实系需要系要可能要分翻开，因为事实上咧好老实讲，即系如果佢本身都唔认同呢个国家嘅主权，唔认同呢一个国家嘅宪制咧，根本真系好难倾落去。我自己觉得咧，今次睇到民主党同中央个见面，大家都好热情。即係我成日都講，我話有人話呢次係破冰之類，我覺得都無冰可破。根本其實佢哋大家之間咧，我覺得咧，自從之前以往有見過面咧，我覺得其實關係唔差嘅。咁我覺得咧， 我真係覺得 你睇下香港之前我想讲少少嘅，就系头先王成自己就赞最咩咧，佢就赞阿白刘慧卿做得好啦，就系民主党做得好啦。啱啱阿周浩鼎咧就又赞佢，又喺度讲，其实咧佢哋双方嘅关系咧其实系唔错嘅。喂，其实我谂。即系唔使我哋讲咧，你都知道，你都知道民主党系建制派啦。其实我想讲嘅就系呢一点。当有一个人你开除嘅党籍，系因为你同佢政见唔一样，然之后系觉得佢同你哋嗰个路线系佢比较建制嘅，所以你去开除咗佢嘅党籍。然之后而家咧，对面建制派嘅民建联嘅周浩鼎咧。居然公開咁樣稱讚，其實民主黨同大陸嘅關係都係唔錯，根本唔需要破冰啊！ 無兵可破， 佢哋本來都係幾好噶啦。 咁個問題我覺得好笑就係佢個講法就係、是、我無兵可破。喂，大佬，咁即係自己有啦。其實原來因為原來大家形容呢個係破冰之類，但結果咧就無兵可破。無兵可破係咪即係代表喂？其實你兩個都自己有嚟㗎啦，你扮咩有兵啫？屌！ 其實呢個係個城市論壇一個歡迎會嚟㗎，係咪迎新會咧？迎接民主黨進入戰繼派嘅迎新會。咁成件事，我聽完頭先嗰兩段片，我就覺得咁樣盛讚啊劉慧卿去見呢個鳳毅嘅行為，就係話俾佢聽啊！你哋終於都而家去打開放開個懷抱，同中央終於有商有量咁嘅意思。咁好你講。 其实个问题就系、是、最好笑咧，就睇完呢个城市论坛就发现，喂坐埋嗰度讲嘢嘅嗰几个，点解听下，我全部同一个立场嘅，点解？但系点解可以分到党，亦都可以分到政治唔同嘅政治光谱，可以有一个差异喺度？你好难理解嗰件事，即系一个由一个建制到一个铺泛民嘅立场，一个比较中间啦，所谓中间路线啦，因为民主党容不下佢啦，咁结果就有个所谓嘅中间路线，有呢个前立法会议员王成志啦，咁其实佢都系 几好啊呢、這个 title 系咯，其实都系 前到第几届 系咯，前立法会议员 咩嗰啲前班长嗰啲， 前班长、 前校长、 前学联秘书长嗰啲啊， 系咯嗰啲废土嗰啲系嘛， 唔系好顶呢个 title。 咁就讲下呢个王成志啦，咁王成志其实就话想同埋阿狄志远出嚟组个党嘅，咁啊听下呢个狄志远喺讲清讲楚有啲咩想讲啦。 啊，依一层就得，依一层就慢慢，依一层就不得，呢个就系分化咯。你点解解释唔能够同支联会啲人倾？支联会佢啲朋友佢嘅声音唔能够代表香港咩？激进嘅泛民都有定个代表性，你唔同佢倾就同我哋倾，咁我哋系咪容易俾人捉？所以容易俾人去统战？我哋系咪被人容易觉得系出卖咧？嗱，你系令到我哋。溝通人是尷尬的。2010年跟中央傾掂了一個方案合作到，這個是有一個比較務實的願意溝通的方法。當時有些激進的黨員是離開了的。到15年呢，政改方案就去了比較偏激一點，傾都不肯傾。於是乎呢，溫和那些的黨裡面的成員又被排擠了。好了，今天你又跳出來這個溝通路線，黨裡面有一些俗稱乳鴿又對你不滿了。你這樣擺動的路線呢，不是別人打擊你，是自己路線的一種的擺動，是造成內傷。 他那個說法就是說民主黨，你2010年你就談，咁傾咗，結果就有啲激進啲嘅議員就走咗啦，即係可能係唔認同當時去談判嘅一啲呢啲在籍議員啦，即係鄭家富啊，或者係范國威啊，咁就離開咗。咁到2015年，我直頭你傾都唔傾，我有冇搞錯啊？ 即係內部傾都唔傾，你意思係？ 即係唔係啊？即係 唔同中央傾啊？ 同中共傾啊？即係唔同中共丟啦，都搞錯啊！佢話咁樣點得啊？咁樣佢講法就話你咁左右兩邊擺嗱，你而家你去同馮毅傾，咁你擋落一啲乳鴿啊、羅建熙啊，甚至歐樂軒啊，咁嗰啲你又開始唔妥你哋啦。咁你個立場喺邊度咧？佢想講就係講呢樣嘢。咁其實佢亦都呢個節目當中佢都講過，就話佢將會離開民主黨，就去做一個新嘅一個中間路線嘅政黨。 將會啊， 係啊，將會啊。 咁其實佢冇講實嘅喎。 係啊，未講實㗎。 佢冇講實，佢會唔會離開？佢只不過講佢會同王成志去做一個黨。 佢係。 是 咩？ 即系将会离开， 佢而家冇讲实嘅，佢疑退出嘅咋，疑嘅咋。 O K， 佢冇，佢仲考虑紧。 唔系人中人必须有，人中须有一死嘅。咁你但系你唔知几时死噶，有乜分别啊？咁样讲法， 是是，但他又说筹了一个新的温和中间温和老师的新组织啦，其实当中又会遇埋王胜之的，就 遇埋王胜之 的，是起来啦，那大家看看王胜之，就讲真的，大家即是他两个都是三好兄弟来的啦，讲真的，即是王胜之就被人踢走的时候，他又开记者之后会撑他，那其实你看到狄志远这个组党这个举动呢，其实他是想扮这个汤家骅那一种，去搞一个退出了公民党之后搞民主思路那个方向，其实因为他们一班人，即是汤家骅、王成志、狄志远，他们仍然会觉得其实在这个占领和一建制支持建制立场当中，或者激进和建制立场当中，会有一些中间的一些路还可以走出来，因为他三位呢其实有一个共通点的，就是三个都没有很公开地支持一个占领行动的，那其实他依然觉得喂，那我 难道刘慧卿有 有 嗰阵有佢有份被 系咯，哇咁都算数啊！ 俾人拉都算，喂你落埋坐就咁， 咁都算数啊？ 咁 即系喺王师心目中可能就算 系咁系算噶啦，即系攞到光环噶啦嗰下。咁佢三个共通点就系冇支持过呢个占领行动啦。咁个问题就系佢依然都觉得喂，如果假设我唔有班人嘅系支持泛民主派嘅立场，但系咧我就觉得。佔領太激進，咁嗰班人咪有個票源喺度咯，嗰個擲位咧，佢哋覺得可以食到嘅，其實即係或者呢幾個人咧都覺得，呢一個係方向可以搞大嚟做，但係其實咧，事實上喺呢個而家呢個香港生態政治生態嚟講，根本就唔容許嗰啲所謂嘅中間路線，中間路線已經被人打成係一個建制派嘅路線啦。講真，即係而家即係民主黨已經覺得俾人嫌佢係建制黨啦，咁你點會有你哋呢啲粉咧？你哋呢啲都會吸歸入去一啲。建制的政治組織 咁，其實我自己覺得城市論壇琴日嗰個真係痴痴呆呆坐埋一台。屌下聲，裏面就係王成志加劉慧卿加周浩鼎，仲有夫子唔講啦，夫子永遠都係啊你又啱，你又啱，你都唔錯，你又幾好啊咁樣。大家都有啲道理，我哋咧都係要堅守住中央嘅路線咁樣。如果唔係你撲街噶啦，夫子基本上都係咁，永遠都係左右兩邊打噶啦。咁好啦，咁呢三條友。我自己覺得其實就有酸味，其實即係你王成志一出嚟就講翻，諗住咧就笑你大鑊，撲你個街，炒鳩我。即係當時佢炒佢就因為佢發起咗個聯署嘛，就會想做代主先啊嘛。跟住喂民主黨話覺得你咁撚掂喎，喂同我哋個黨嘅立場有唔同。王成志而家話喂你哋同我個立場究竟有幾撚唔同咧？實在係咁撚樣。但係咧佢其實想。话俾人听嗰个分别性喺边，佢就系咧，但系佢又好难讲得出。你见到支吾以对，佢其实都讲唔到出究竟佢同所谓佢哋嚟紧想搞嗰、那个想搞嗰、那个政党啦，佢同狄志远将会搞嘅政党，究竟同民主党呢班咁嘅老鬼老 pat 有咩分别？ 佢成志论坛嗰个讲法就系话。佢比較上面咁，佢咪主張就再傾多一啲咯， 再傾多啲，即係你哋傾得唔夠，我就 傾密啲，係啊。咁其實我覺得，其實佢點解會搞呢啲黨咧？即係可能係湯家驊，甚至即係拉埋曬呢啲所謂嘅新嘅中間温和路線嘅組織啦。咁其實佢係想喺呢、這個傳媒當中係，即係喺傳媒嘅曝光當中佔一個席位。其實因為咧。而家嗰個兩極化嘅問題越嚟越嚴重，喺政黨方面，咁其實你冇一個好一個即係中間啲温和， 即 係 冇一個温和派， 以前就是民主黨啊嘛， 佢好似明報最中意捧嗰啲 係 民主派。偽中和派、温和派嗰啲咁嘅路線嘅對象就可以有， 因為佢評論，即係當喺新聞評論嘅時候，你一定會揾到比較一啲激進啲嘅，或者係 即係有左中右三方嘅意見都有曬。 咁嗱，好似講攞翻呢個政改方案做例子，咁可能就一啲左邊嘅就係可能或一啲。即甚至是支持八三方案的一些講法啦，到一些就可能說支持公民提名的或者是全民制憲的一些比較激進的講法，到中間的時候他就會找一些可能什麼十八學者方案啊、陳宏毅那些八票守尾門那些 方案去講，就視那些為中間方案嘛。那個問題就是現在你整個政治個光譜裡面沒有了那中間那堆人嘛，那他們就嘗試可能就是喂，如果假設多啲搏咩機會啊嘛，佢知道你係中間政黨嘅時候，咁佢點都會揾呢班人去做訪問，至少有啲傳媒曝光機會先啦。 所謂中間政黨就即係其實我自己覺得就根本就一向啲泛民咪係咯，所謂嘅呢啲所謂嘅偽民主派咪就係咯，佢所謂嘅中間。而家你中共都會。 俾個 label 你哋㗎，你哋呢嗱呢啲就係忠誠反對派，嗯，再早之前王光亞講嘅呢啲就係泛民朋友啦。 base on 咩？ base on 就係你認同中共就是香港的統治者， 嗯嗯， 你 base on 這件事嘛。好啦，那你現在你這些仆街都會承認的啦，是不是，嗯，這些好啦，那如果你承認他，那你必然是最終你他就自己強調啦，講忠誠反對派，即係好似劉少佳嗰個講法嘛，即係黃成志頭先講噶嘛，忠誠反對派同唔忠誠反對派，我哋先唔好講呢啲嘢先， 嗯， 我哋先唔好講呢啲嘢先，忠唔忠誠反對派唔好講，先講呢啲所謂信唔過建制派先，而家係咁樣講噶嘛，係咪先？呢個係啊，佢叫咩咩啊？不忠誠嘅建制派， 即係邊啲嘅時候，佢所講， 佢咪講而家嗰啲咯，即係其實佢可以俾民建聯做得好咯， 嗯， 即係佢不斷喺度講話，喂，我哋可以傾多啲，嗰，那個就係話我哋其實佢就咁想邁向目標，我可以俾民建聯傾得更加多，亦都俾你呢個劉慧卿傾得更加順啊嘛。 哇！咩大鑊喎？講真，喂，建制派嗱，假設有對保皇派啦，保皇派，佢比保皇派做得更加絕喎，咁即係做得更加多。 其實我覺得你冇辦法，喂，俾呢啲咁嘅老屎忽已經叫做即係劉慧卿之流、何俊仁之流，呢啲已經冇曬 credit 嘅啦。尤其是你對於比較前進嘅香港人，嗯，或者甚至講比較叫做覺得香港要建國，甚至乎熱愛本土主義嘅呢一扎人，呢啲全部冇曬 credit，嗯，甚至乎。某一啲黃絲啊，都覺得你老矮啦， 嗯， 都覺得你冇建樹啦，咁多年搞唔到啦， 啊啊， 好啦，而家佢哋呢啲走出嚟就想取代佢哋啊嘛，取代佢哋，取代呢啲老屎忽啦嘛，係咪先？即係咁，而劉慶就係覺得，喂，你哋啲傻仔，係咪先？使你啲傻豬豬，我仲好有用嘅，其實，啊啊 啊， 馮毅係我請食飯嘅，你請唔請到啊？係咪先？即係我覺得佢仲係喺度掙扎緊，但係。其實依扎咁嘅黃成志也好，狄志遠也好，你如果你問我佢哋係咪真係能夠威脅到所謂本身而家泛民本身呢啲咁嘅老 pat pat 咧，我就覺得未必喎，我覺得 係啊，唔係但問題我啱啱 你睇下黃成志個柒樣先啊，大佬 係啊嘛，我啱啱 咁何俊仁柒， 唔係佢英文咁講，英文又講得差啊，又人民力量嗰啲咧。唔係咁個問題啱啱你話傾多啲，喂，講真，你叫你俾民主黨傾更多，你俾民建聯傾更多，你唔投共撲你個街係咪先？咁投共算啦，入黨算啦， 入黨就唔得，你要有個虛偽嘅外表喺度。佢就而家就係取代佢哋啲泛民老 pat pat 啊嘛，要取代， okay。 即係你舊 condom 咧就冇 Q 用噶啦。咁我哋啲新 condom 新速速用我。用我大陸咁樣就咁嘅意思啊嘛！我自己見到，琴日嗰個城市論壇，其實我你話佢悶，即係琴日城市嘅論壇悶咧，我覺得又唔係話好悶，因為其實睇住嗰班咁樣嘅黐黐呆坐埋一台咧，喺度 好笑啊！ 其實都幾搞笑啊！ 現形記嚟，我覺得 好撚諷刺，其實真係好撚諷刺嘅，其實 四個。即係所謂嘅民主黨就民，梗係民主㗎啦。咁，嗯，結果原來就唔係喎。 佢話有名你叫民主黨。 係咯，搞錯啫。 唔係，因為其實城市論壇你應該係揾啲反方向，譬如正方反方㗎嘛。但係唔係喎，我覺得除咗傻仔嗰一度之外，基本上佢哋全部都係支持去同大陸去傾嘅。咁有咩正反方意見咧？ 即係討論啦。即係一句講曬就全部自己有啦，係啊，係咯，休息一陣先好嘛。 好啊。